哇，好似咧好耐冇做过节目咁啊，唔知点解。 放假放得耐得滞。 系啊，两日啫放咗，但系唔知点解好陌生咁啊，突然间觉得。 听众应该对于我哋好陌生啦。 咁但系见翻你哋又好亲切啦。今日咧唔好意思啊，要两位share 一支麦啦，其实都系极少会出现呢个问题噶，系咪啊？新年啊嘛，永遠都係啲新事發生嘅，係咪啊？咁啊，例如我哋今日嘅嘉賓啦，都係一位新嘅嘉賓啦。不過其實我都認識咗佢兩三年嘅啦，已經呢位啊高人係啊，係啦。咁啊就不過原來即係之前有揾你做下其他節目啦，黑森林啦。咁但係我自己又咁啱又唔係按標誌，所以咧就今日咧第一次見翻啊上官之正師傅，唔該曬師傅，你好嘛？師傅你好，師傅你好啊！ 即係今日喺期望會所預告嗰位師傅啦。 是啊，高人啊！ 哦，大家終於等到了。 是啊，師傅咧，其實真係喺我眼中咧，就係、 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係無所不知的師傅，其實你究竟點解可以識咁多嘢嘅咧？ 因為因為可能同以前讀嘅嘢博習有關。 哦， 即係如果你讀書讀得博。博習啊，就係調翻轉，咁咪知嘅嘢咪多啲咯。 夠闊，同埋你要即係博聞強記啊嘛，通常要。 強記又唔使嘅，而係你有嗰種好奇心咯。好似我尋晚第一日識阿 Kenny， 我就對阿 Kenny 嘅感覺好強烈嘅。 係咪啊？點樣強烈啊？愛慕啊？ 即係譬如唔係喺個透過嗰個聽筒裏邊聽到出嚟咧，佢份人比較正氣啦，比較正直啦，但係嗰個叫。靈敏度好高，咁變成我就覺得佢有一個咁嘅 gift 喺度咧，就點樣就係要用咗個 gift。 咁頭先見到我嘅真人咧，咁點咧？ 啊，好舒服咯， 好舒服 啊！係啊，同埋我更加確認嗰樣嘢咯，嗰個 gift 對你嚟講係冇傷害嘅。咁啊，繼續用落去。 即係嗰種天賦。 啊，因為通常就有擁有依種獨有嘅天賦咧，其實係一個病嚟嘅。 哦。 啊，佢哋就全部都覺得唔開心啊，同埋次次一見親我，又係喺鰂魚涌地鐵站咯。有一年發生嘅就是、一個小記者嘅妹妹仔，係咁捉住我，係咁講，就講佢屋企好似同佢另一個家姐定點樣咧，大家都擁有陰陽眼，但係就講到好痛苦嘅。 係 啊，所以啲嘢全部物以類聚嘛，所以今晚嘅題目講重慶，咁啊有人同我講緊重慶， 又講重慶吸引力法則係咪呢啲叫？喂，但係阿師傅，我又唔覺得 Kenny 唔開心喎，我覺得佢好 係就係講佢 佢好平常心啊， 係啊，平常心咁去度過啦， 係咯，我覺得佢係即係好似冇乜嘢咁啊，見到即係成日見到啲靈體咧，但係好似都冇乜感覺， 見慣咗， 係咪見人反而覺得有啲唔好自在？ 都唔會嘅， 但係依樣嘢可能真係有機會家族性。 是 家族性 係啊，好似嗰啲寫輪眼咁 啊。 係，琴晚講嗰次 又再研究啊， 厲害。 嚇，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阿師傅喺度咧助陣啦，因為今日咧事實上真係咧呢一單案係好需要一位高人咧喺度咧係助陣嘅。咁啊，因為咧入邊咧即係有牽涉到一啲關於阿 Kenny 嗰飯啦，嗰啲靈體或者係一啲唔係靈體叫做咩咧靈異。靈異嘅一個元素喺度嘅，咁啊亦都係因為咁啦，所以呢一單案咧就非常之引人入勝啦。咁啊之前咧都有啲奇案迷啦，就成日叫我哋咧幾時可以講下呢一單嘢， 開始找數啦要， 係啊要找數啦，新年翻嚟，咁呢一單案咧就係呢一個重慶嘅紅衣男孩，我知咪係咪好差，我聽到自己好差。重慶紅衣男孩，頭先阿師傅話啱啱有個男人揾你，就係又係講啲 又係講重慶 嘅， 係咯，重慶山城啊嘛，霧都啊嘛，同埋亦都 係 中國三大火鍋之一，火爐啊，火爐啊，唔係火爐，火爐之一係啦， 啊 好熱 啊， 係個火鍋都厲害嘅。 我未去過， 咁但係凡係啲山林咁重嘅地方咧，啲泥沫網亮啊，啲瘴氣嗰啲特別多，啲邪嘢亦都比較多。 咦，嗰度好似係咪啲人去吸靈氣啊？咪嗰度？ 類似啦，但係吸靈氣係嗰度附近就多咗落去成都多过喺重庆，即系包括青城山、峨眉山咧就上咗上去。但系简单啲讲，其实都系一个盆啊，一个盆地，我称之为个成渝地区啊，叫做成渝盆地。其实中国有两个盆好出名啊，一个其实就 系 四川呢个盆咯，天府之国咯，另一个盆景就 系 北京。 咁會唔會好多修練之人咧都好中意去呢個重慶度？ 冇錯啦，其實即係你要假設喺我哋依度空間能夠打開一個缺口，就頭先咪提過日本卡通片嘅，打開一個缺口，你想攞到嗰邊嘅力量咧，你一定要喺一啲所謂叫靈氣集中嘅地方。 邊度卡通片啊？ 頭先咪嗰個，唔係頭先講嗰一套咧，就係火影。咁依家我講緊嘅《幽遊白書》。 哇！師傅，你究竟 一琴晚我哋講緊頭文字 D， 咪叫翻一開場啊！ 好多人驚啊，真係師傅夠唔夠做啊？ 其實重要噶，佢 個半鐘夠唔夠？ 未必夠啦，真係未必夠，未必夠。 假時。 哇，师傅今日点先？你着埋红衫，你系分明系好想即系投入下呢一单案系嘛？ 唔系、啊， 因为呢单案就系一个 系你感觉到点？我连临出门口都打开个车嘅尾门，咁多件衫我就攞件红色衫，搭埋架车出咗嚟啦。 师傅之前系唔知道我哋呢个系讲红衣嘅。 师傅都知道，诶，唔系可能佢唔知道我哋个主题 系唔主题唔系红衫，但系寻晚我哋讲一次红衫、嗯，就讲咗天耀村个 case 咯。 哦，琴日喺黑新闻嗰度讲， 冇错啦。 嗯，我哋而家好似两个节目好似变连成一线咁。OK， 咁啊就喂，今日我哋其实咧都好多奇案迷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咧，即系都即系都蓄势待发啦。即系可能有啲嘢要问你噶啦。咁、就亦都有位朋友就话阿听啦，佢话摆定咗一碟嘅沙律喺度咧，就喺度等喺我哋嘅节目。咁啊，同沙律有乜关 系 咧？ 系咯，摆重庆火锅嗰度。 系你应该摆火锅喎，今日。 意思系食住嚟听嘅。 啊，但系沙律唔系好衬啊。 其实 OK 嘅，中和翻。 阿毛使唔使买啲啊？你买啲个咪好啲。 咁我中气够啊，听到。 中气够系嘛？吓咁啊，就大家其实咧，因为我见我哋都即系有阿炮灰啦，帮我哋摆咗个投票啦，喺呢一个奇案迷会啊嗰度咧，咁就叫大家投票下。喂，究竟今日我哋讲呢一单案咧？嗱，有三个 choice 啊，鱼虾蟹，你拣边个咧？鱼咧， 玩 翻摊。鱼咧就系呢一个自杀。蝦咧就喺呢一個靈異，蟹咧就喺呢一個性，係啦，自殺、靈異同埋性，你信邊一樣多啲咧嚇？咁啊，當然啦，你而家即係可能對呢一單案若摸有個了解嘅時候咧，你有個印象先啦，首先嚇，你可以先買咗是但一飯先嘅，講笑啫。咁即係上面 買定啊，可以未 投個票啦。咁另外就我哋一間咧，即係經過個半鐘頭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即係或者再投下票，睇下你覺得咧，你覺得因為呢一單案咧都好大爭議性嚇，咁啊大家咧都即係。好熱烈啊！嗰個討論氣氛， 即係好幾個方向都可以諗。 係咁嗰時2009年發生咧，咁啊聽講阿毛咧已經喺陰間電台嗰度咧已經有討論呢一單嘢啦，係嘛？ 嗰陣時咁啱啦，嗰陣我做靈異節目嘅時候就呢一單案發生啦，咁所以就都曾經同啲網友傾過下嘅。 係嗱， 咁就幾有趣嘅就係當時我接觸到嘅網友咧，就大部分都係 買魚蝦係買邊份？ 蝦嘅， 買蝦嘅， 係啊，係呢個靈異嘅 嚇。嘉欣嗰班聽眾都係聽靈異節目， 中意聽靈異節目嘅朋友啦。 啊，咁如果你主持一個性節目，會唔會佢哋有買咗蟹嘅咧？ 我答你唔到，未主持過，有機會翻啫。如果你監製有咁嘅節目，係咪啊？叫埋我做主持，我唔介意。 嚇，咁今晚我哋咧又魚又蝦又蟹啦，三樣嘢一齊擺曬出嚟。咁你咧就睇下買邊一份嚇。咁啊，師傅亦都係從一個多少少啦靈異角度去分析呢單案啦，好唔好啊？咁啊，有啲啊，點啊？阿邦话已经是买蟹了、 oh, okay. 另外就阿 Sophie 又话自己昨天中了六合彩三个半字，点咧？即系点啊？晒冷咯，而家喺度。 咪请食饭啦！ 请食饭， 就请食饭啦！ 恭喜晒啊！咁下次要中六个字啦吓，记住上嚟咧报喜啦。好啦，今日咧我哋事不宜迟啦吓，我哋要带大家咧去翻2009年嘅11月啦，就喺呢一个重庆嘅农村。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一个50几岁的大叔神色匆匆地出现在重庆巴南区东泉镇双星村的一间土屋前面，他的心砰砰声地乱跳，似乎有些不祥之兆。 咦，我的右脚平时个大门和侧门都开住，今天闩埋了的，子君他应该在里面的，反而闩埋咗个后门虚掩嘅。 原来呢位大叔因为太太发咗个同儿子有关嘅怪梦，所以特登翻到屋企睇下佢。估唔到一入到屋，令佢大惊失色。 喺现场发现，年仅13岁嘅男孩康志军，竟然身穿一条红色花裙，双手被绳紧紧绑实，吊喺床边嘅横梁上边。双脚同样被捆绑，而脚下低同时吊住一个大青铜，非常离奇。 作为爸爸的实在难以接受独子在毫无先兆之下原谅自尽的事实，而事后的法医报告更加令他觉得不可思议。 法医报告证实康志军的死亡时间是48小时之内，额头前有一个细窿，除了大腿、双手、双脚的眼上有较深的勒痕，并无其他明显外伤。 红衣男孩离奇上吊， 另一向太平的双星村刹那之间变成新闻焦点，一连串神秘揣测甚嚣尘上，各式各样的阴谋论，结果又能不能够解开他的死亡之结呢？ 好啦，咁就係一單咁嘅案啦。頭先阿師傅啦都聽到啦嚇，呢一個，咦？頭先嗰個扮阿爸嗰個係阿 Candy 嚟嘅。 哦，係啊，係我啊。 係咯，真係鬼鬼貌，原來真係。啊，咁就頭先啊片段裏面就提到啦，咁就有一位大叔啦，其實五十幾歲噶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姓康嘅嚇，呢、這個魏康嘅康係嘛、嗯？康紀錄先生啦。吓、啊、咁就佢当时咧就翻翻去呢个农村嗰个屋企嗰度咧，咁就去睇下佢个仔有冇事、啊。咁啊无端端，因为其实呢个康纪禄呢个父亲咧就同佢个老婆咧就出咗去城嗰度打工嘅。咁佢个仔咧就一个仔啦，佢得独子啦，咁样就喺呢个农村嗰度翻学啦，同埋咧就自己住喺嗰个村屋嗰度，唔系村屋，喺呢个土屋吓、啊，即系农村入边嘅土屋吓。咁呢个爸爸咧就突然间翻去咧。喺呢、這個，因為其實爸爸平時咧都唔會話失驚無神咧，翻翻去呢個農村嗰度嘅，因為我諗都係咪要一段嘅距離啊，車程啊嗰啲啦。 因為佢係喺出邊城，即係打工噶嘛，即係啲城，即係城市嘅地方去打工。 係，咁呢一日咧就因為係星期，即係閒日嚟。 閒日嚟 嚇，咁佢就無端端咧喺呢一個中午嘅時候咧，翻到去呢一個叫巴南區東泉鎮雙星村嗰度咧，就睇下佢個仔。咁原來咧就因為一個叫做咩，一個感同一個感召有。关个马毛， 系因为佢妈妈之前嗰晚咧就发咗个梦， 系 咁个梦咧就系个妈妈梦见到有一个，佢梦见到嗰间土屋啊，即系佢哋喺村里边嗰间土屋，咁就喺门口咧有一个黑衣人， 系 啊，咁呢个黑衣人咧就即系鬼鬼祟祟咁啦，入手啦咁，咁佢即系想入间屋度啦，咁经过间屋嗰阵咧，佢就都想望下呢个男人嘅。但是呢他就一望男人嗰阵咧，佢唔系好清楚见到呢个男人样，跟住佢就醒咗啦。咁佢觉得喂，无啦啦发个咁嘅梦，会唔会喺屋企发生咩事咧？咁咁所以佢就即系同我老公讲，叫我老公翻去啊，翻去间祖屋度睇睇，睇下系咪有啲咩特别嘢发生啦。 系，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佢个仔喺屋企咧。沉思咗好几日，好多日啦，可能啊，佢先至发现噶。咁而家咧，系啦，叫做及时咧，就翻到去即系见埋佢呢个最后一面都就即刻攞翻佢落嚟咁样啦。咁但系阿师傅话呢一啲系咪属于系报梦定系嗰啲叫做咩预知梦吓？定系个仔翻嚟报梦咧？ 有机会系报梦，有机会系可能妈咪身边有啲贵人，然后话一啲事情俾佢听，即系可能响咗个警。警號一個警報咁咯，唔一定會係嗰首歌。 個貴人喺個夢嗰度出現。 類似咯，啊，一貴人通常只係靈體，我意思係靈體嗰方面嘅貴人，因為貴人有兩種實質意嘅，一個就係真係有咁嘅人叫貴人，咁另外一種咧係可能佢身邊一路啲係保護緊佢屋企啊，或者啲家仙啊各方面嘢，咁話翻俾佢聽，或者拜開嘅神裏面一啲侍者啊，咁各方面係嚟通知佢，咦你屋企可能有樣咁嘅嘢，入咗落去嗰個夢境裏邊咁咯。兩個情況都可能。 否則嘅話，如果係個仔報夢咧，佢會唔會用翻自己嘅形態出嚟，即係唔會一個黑衣嘅人？ 如果佢個仔咁死法，我都唔知點啊，佢點報？好惨噶，好可怜噶，即系佢嗰个魂魄咧，去到嗰一阵时系一定系好惊慌、好恐惧，唔知道自己做紧乜，甚至唔知道自己自己去咗边，边度有咁嘅能力？翻到屋企咁夸张，去到咁远嘅地方，仲出到醒去揾佢妈咪爹哋话俾听系咁样咁啊！而且通常以前听翻啲个案咧，就唔会系咁报嘅。 是怎样 的？不是自己一个亲身的第一身的感觉，就是妈咪、我走了、 okay， 你回来 看看，即不会有一个婉转有个 身体，很可怜，或者譬如我听客讲最多的、没衫着，条裤浸浸凉，你可不可以找些东西给我？但是大致上呢，我们说三文七百嘛，他剩下出来的那个叫做魂头，去到他妈咪那里，其实冇咗好多 power 噶啦，即系你话个 IQ 可能已经降到好低啊，只不过就隐隐约约就等于一个重病嘅人，只可以隐隐约约讲到俾佢听，呢一刻我嘅感受系点？可能通常系基于一啲挂念，或者基于一啲好直接嘅感觉，我冻，或者我冇饭食，咁而出去，或者我冇负责。咁你要俾啲嘢我，咁甚至乎佢连自己知道自己死都未知。所以如果假設人咁樣叫做一種叫做我當係他殺或者俾人用茅山法術啦害死咗，而你都知道自己係點嘅，咁 就機會好微。 因為嗰時聽過阿簡崇明師傅講一單咧，就係有個男仔咧喺屯門公路嗰度咧撞車死咗，咁啊橫死之後咧，佢個爸爸咧突然間咧就喺半夜佢唔知個仔死咗啊嘛，因為個仔唔見咗個身份證啊嘛，即係成個銀包飛走咗。咁啊警察都唔知邊個嚟嘅呢個人，咁啊唔知個身份，但係爸爸咧喺屋企咧突然間咧就收到個電話，個仔打嚟叫佢去某某醫院嗰度揾佢，咁咧就結果就即係。我就話：哇，會唔會咁嘅情況？有時即係貧死啊，或者係即係自己啱啱死亡嘅時候，要即係透過啲方法去 類似咁啦，或者有啲嘢係你仲未做完，而你嗰個能量係繼續行緊或者做緊呢樣嘢咯。 但 你話打電話又好，或者佢可能真係我唔知會依家方陰間會唔會 WhatsApp 俾你啊？或者就係以前最常見嘅就係翻屋企咯。以前我嫲都咁講過噶，咁嗰陣時佢一路冇見外爺好耐啊，嗰個客家人叫阿公啊。嗰日佢死咗，我公翻咗嚟咯，同佢講交代咗好多嘢。咁但係你明白嗎？譬如我公喺我阿嫲面前出現咁樣計，即係我爺喺阿嫲面前出現咁計，佢唔會話好清晰知道到底係啲乜，淨係只知道有一樣嘢心願未完成嘅，我就要同你講，講完之後佢就遊下遊下咁，唔知去到邊咁，直至見到嗰陣光咁啊，將你攞走咗咯。 係咁啊就， 但係往死嗰啲好慘噶，大部分都係孤魂野鬼嚟嘅，即係甚至乎你話去到今天，你話嗰個男孩到底是不是那個所謂孤魂野鬼，我不知道當中有沒有該做過法事，諸如此類，是不是還在那裡飄下飄下，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 明白，即是除非你真的要真開壇去問，或者要去到當地去做一些事，那你就有機會說即是叫做我們說叫錄音，去到下低會知道這件事 是怎樣。但其實這個男仔呢，說回他的歲數先，根本就很年輕，13歲、而且呢就是13歲零13日，喂，那些人真的好心水清噶，13歲零13日佢都知嘅咁樣，嚇幾多號出世佢又知嘅咁樣，唔知係點樣攞呢啲資料啦？咁係咪即係父母咁講翻出嚟咧？咁樣咁啊，13歲零13日咧，咁啊呢一個數字咧，後屘又話有玄機喎嚇。好啦，咁而家我哋先咧解拆下佢呢一個字呢一個應該叫咩咧？呢一個死亡呢一個畫面咧，究竟有冇可能咧？首先我哋即係冷靜啲啊，諗下。会不会是自杀先？咁样上吊，你一般人上吊吓，即系你知啊，李旺阳嗰单嘢已经究竟系他杀定自杀，已经可以拗好耐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我哋首先不如谂一谂，有冇可能自杀先咧？呢一个13歲嘅小朋友，咁当然13歲，即系有啲吓，即系13歲自杀都成日都听到嘅，都吓，即系可能为啲好小嘅事啊。咁我以前就听过一个女仔咧，话屋企人咧要去剪头发，咁佢就自杀啦，喺香港嘅。系啦，咁但系我唔知道咧，因为可能香港咧，即系嗰个呢个繁华都市咧，啲小朋友好多就早熟啲啦，同埋咧佢哋心理压力又会大啲啊。但系农村我唔知系咪啲小朋友系咪会通常开心啲或者系淳朴啲嘅咧，即系冇咁容易谂到自杀呢样嘢嘅咧？你哋觉得？ 自杀都唔系 我印象啫， 自杀都 即系少啲啊，会唔会咧？ 即系起码佢咁，佢都系佢自己嘅生活啊，同埋可能佢嘅人际关系咁样噶嘛，即系人际关系可能令到有自杀嘅 倾向啊， 倾向都唔話冇可能噶嘛。 咁當然我唔係話冇可能，即係話嗰個可能性會唔會細啲咧？而且咧，即係呢個康呢一個男仔叫康志軍，係啦。咁其實佢咧就屋企人講翻啦，起碼喺屋企人眼中啦，佢唔冇乜問題嘅，即係都幾正常嘅一個男仔啦。即係喺生前咧都係冇乜特別異常話，見佢唔開心啊嗰啲。咁只係話咧佢係比較內向啲，即係好似阿 Candy 咁啦，比較沉默少少，即係內斂少少嘅啫。 不過佢屋企人雖然咁樣講咧，但係都我覺得就未必咁肯定嘅，因為佢屋企人唔係同一齊住噶嘛。 可能唔係咁了解，因為可能有代溝 嘅。大家都做過小朋友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可能只喺父母面前係特別乖噶嘛。 嚇， 翻學時候先特別睇噶嘛，係咪先？可能好啲聽眾都係咁樣。咁可能佢哋父母睇到佢嗰一面，未必係佢嘅小朋友嘅真正嗰一個。真正的性格嚟， 咁啊系啊，尤其佢父母话佢咧，话佢个仔从来唔上网咧，我呢个都系几怀疑下。 系冇错， 系啦， 会 唔会咧？即系农村系咪都已经学校会唔会有电脑噶啦？真系唔知喎呢啲。 不得而知啊！ 佢可能都几落后嘅，佢呢一个地方我谂。 系啊，因为大家唔知头先睇唔睇到啲片段啦。咁其实嗰度真系穷乡僻壤得好紧要，即系可能其实啲泥屋嚟啊，即系屋里面即系可以话家徒四壁嚟形容，即系唔会话就即系甚至乎连地板都唔会有嘅，喺呢啲泥地沙地嚟。 但有機會，因為呢個小朋友佢都有禮拜六日咧，會翻去城市嗰度咧陪佢爸爸媽媽。咁可能都有啲網吧啊嗰啲噶嘛，佢都有機會去玩都唔定啊！你知道即係而家其實好先進 嘅，國內好興 嘅 都仲 係啊。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呢個男仔嘅死狀啊，呢一個咧真係好緊要嘅。咁啊，無非我哋交代一下，當時咧見到佢嗰個死狀係點咧？ 就掉咗一半空啦。 頭先大家見個相啦， 係我哋一間再 play 張相俾大家。 吊起咗啦，係咁就係佢自己身穿就一件紅色嘅衣物啦，係啊條裙嚟嘅，其實係女性嘅紅色衣物。 男仔著裙 係啦，男仔著裙啊，呢個都未係離奇。咁最離奇嘅就係佢喺裏邊咧係著住一件泳衣嘅，係啊，即係呢個係更離奇嘅。咁佢就五花大綁，啊綁起咗，咁啊對手咧就吊咗喺個橫梁。 係啦，咁而家大家見到咧畫面上咧就係有一張佢揭起咗嗰條紅色裙啦，咁入邊咧就著住一件泳衣啦，嚇，咁啊不如形容下佢嗰個捆綁嘅方式 係 點？ 係啦，佢就係由手開始綁住，跟住係一路拉住去到膊頭，經過嗰兩個肋旁， 係， 然之後再由即係即係 pat pat 個咁啊，穿翻咗去大髀，勒住落到去小腿，再綁住腳，然之後最下邊咧係綁住一個秤砣嘅。 係係，咁、哦、我其實都揾下 一個輔助物。 係、嗯，因為頭先我哋見到嗰張相咧，佢就見唔到個秤砣，咁所以唔該曬。 有佢有畫到個秤砣喺度。係 咪啊？係啦， 佢唔係一個圓餅嘅，畫咗一個即係橢形嘅秤砣。 嗯，咁啊唔該曬 Linus 啦，幫我哋嘅插畫師我哋嘅 畫得好靚。 幫我哋畫咗呢一個咧，就大致上係咁嘅情況啦。咁其實咧當時咧，即係呢一個阿康志軍咧，就係咁樣吊咗喺嗰個屋企嗰個橫梁上面噶啦。咁咧就可以睇埋第五呢一張插畫啦。你見到咧佢嗰個依間係個房嚟嘅。 依間佢嘅房 係啦，有張牀啊，同埋書台咧，好簡單，好簡陋嘅啫。咁地下係啲乜咧？周圍劈滿曬嘅係乜嘢咧？ 我地下乜都有，就有啲課本啊，可能計數機啊、書包啊、錶啊咁啊。咁台面仲有一本食過嘅面啦，同埋一包即食面未開過。 係咁，似乎佢好似喺死之前都係啊，咁喺度做緊乜嘢咧？ 都係如常地生活咯，不過就比較混亂啲咯，間房就 嚇。 我又唔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我自己讀大學在加拿大的時候， 重點啲啊， 間房都係咁上下嘅， 係一個男仔嚇， 一個男仔好正常啦。 究竟佢平時係咪咁咧？其實父母冇交代過，即係究竟呢一個係咩一個唔尋常嘅，或者譬如係例如係俾人哋入過間屋嗰度去襲擊過佢啊，然之後大家有打鬥啊咁樣咧，咁但係咧公安咧就話係冇嘅。冇打到痕跡，亦都冇自衛嘅痕跡，只係咧就係有樣嘢比較奇怪少少，就係佢平時咧嗰個後門咧係從來都唔會開嘅，就係會咧閂咗一啲即係用啲欄咧攔住嘅。所以爸爸當時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個後門會開咗少少虛掩嘅咧，反而大門閂咗咧？呢一個唔尋常嘅。咁既然咧嗰個後門係虛掩嘅話，會唔會係曾經有人入過嚟呢一度，然之後喺嗰個後門嗰度走咗，又閂唔曬道門咧？咁如果有人入過嚟嘅話，係咪即係除咗阿康志軍喺度之外咧，佢死之前係有一個人喺度嘅咧，或者一個人以上嘅咧？呢個好關鍵嘅，因為係自殺啦、他殺啦，亦都係好關鍵嘅。 個可能性就唔同咗。 係啦，咁我哋不如再諗下佢會唔會係自殺咧？嗱，咁。當然父母就話邊有可能啊？你睇下佢嗰條繩啊，咁樣綁將自己咁樣綁上去嗰個梁上面，邊有咁高啊佢嚇？咁雖然話咧地下咧就有一個報道咧就係話佢其實有一張凳咧嗰啲 踢翻嗰啲凳 咧係跌咗落地下噶嘛， 跌咗落地， 即係話佢可能係企過喺呢一張凳上面咧就將自己吊上去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點樣將自己吊上去咧？你點樣自己綁自己咧？ 咁呢個先係一個謎團， 值得深思嘅。咁當然啦，如果係自己綁自己，係咪應該會有好多嘅法醫嘅報告可以證明咧？例如話，即係呢一個佢嘅手指上面嘅一啲纖維啊，嗰啲 DNA 啊，可以喺個繩上面驗到啦，有冇咧？ 或者甚至乎橫梁上面都可能會有，都唔定啦。 係啦，咁亦都係話如果佢要自己綁，你哋有冇試過自己綁自己先？即 係 如果自己綁自己，係咪要用牙咧？阿師傅，你又天文地理都識嘅喎。 其實你頭先睇完就好得意啊！其實根本就係如果你話佢一個人做到，你就要揾阿 Louis Yan 啊，或者揾個魔術師試下。做唔到，佢哋係最專業嘅啦，已經。 即係覺得冇可能自己綁自己。 如果你綁繩綁得咁專業嘅人咧，以前中國係咩嘢咧？係啲牙差，係啲捕快。咁嗰陣時一種叫捕夫術。咁嗰陣時國民黨時代都有教過，就點樣你作為一個大陸啲警，即係以前嘅警察啦，點樣要將人哋五花大綁？咁頭先睇個 個成結就知啦，係農村啲人啲先至曉噶嘛。呢啲成結我係最常見到咧。嗰時我都即係廿幾三十年前啦，去四川啲地方玩。 好隻豬喎！ 嗰啲唔係嗰啲公共汽車上高打包嗰啲包裹 ，exactly 大家有印象啦，終於 哦，咁明啦。所以你見到好似 一條繩過 咁咧， 係啦，要穿好多個位，同埋依家係似一個綁豬啊，或者嗰啲豬。 係啦，所以大家如果就 綁動物嗰啲方法嚟啊嘛。 所以頭先 一個人你冇可能綁得到。 係因為你而家見到佢個頭咧，其實係成個頭係昂咗去後面嘅，差唔多好似甩咗落嚟咁啊個頭嚇。咁啊呢一個咁嘅姿態咧，頭先阿毛啊你幾特別喎，即係提醒咗我耶穌啊。 哦，因為死因嗰度其實佢係窒息死噶嘛。 係 啊，咁有人就話喂佢又唔係吊頸，點解窒息死啊咁？其實因為我提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耶穌都係其實窒息死嘅，俾人釘十字架。 係 好啦，咁點解會窒息死咧？係因為當一個人咧你咁樣扯嘅時候咧， 嗯， 當你扯得好盡嘅時候咧，其實你個肋旁如果再加埋有繩有第二啲嘢頂住咧，其實你個橫膈膜係喐唔到嘅。 嗯， 即係咁你個橫膈膜喐唔到，你咪扯唔到個肺，咪唞唔到氣。其實就咁簡單。咁耶穌當年俾人咁釘十字架嘅時候，就係當佢即係咁樣吊住啦，個人坐低咧有重量噶嘛。 嗯。 咁佢就係會扯到兩邊肋旁，然之後個橫膈膜停嘅，佢唞唔到氣嘅。佢為咗唞氣，佢就要只腳踩住佢。如果大家記得十字架，佢腳踩個位置有個板噶嘛，就俾佢踩起。咁佢先至可以唞到氣。好啦，但佢一唞氣嗰陣，只腳因為踩住個板有壓釘釘住只腳，佢只腳就會爆血，跟住佢痛，又會跣翻低，又扯到唞唔到氣，然後到佢手跑血，係咁樣連續過一段時間之後，去到最尾就窒息死嘅。 咁如果好似呢單案嚟講咧，咁嗰個秤砣又會唔會同嗰個呼吸度有關咧？ 有，因為 聚住 就係聚住佢咪 嗰 咁咪長期佢冇辦法喐咯個橫膈膜。係，咁佢一段時間就會斷氣噶啦。 嗯。咁呢一個亦都係其實正正係咧，公安就即係講出佢嗰個死因，就係佢咧係一個呼吸道嘅窒息嚇，自己窒息嘅，即係頸咧其實冇傷痕嘅，即係冇話俾人勒過啊，但係身上面係有一啲痕瘀痕啦，其實主要係繩造成啫， 繩造成嘅肋旁大髀同埋腳啊嘛。 咁亦都要留意咧，就話佢個額頭咧，就有個細窿， 有報告話有個細窿。 咁但係到底呢個窿有幾大？係一點啊，一個洞啊，定係點咧？幾多幾深咧？冇嘅， 鑿出嚟啊，係一個鑿鑿出嚟啊，係針啊， 有啲針吉咧咁咯。 根本冇好明顯嘅一個資料。 根本嗰啲資料咧，就係非常之，其實我真係覺得係唔係太多啊，真係 嚇， 好片面啊。同埋你如果睇到內地嗰啲案件咧，你發覺其實咧好多篇咧講嗰啲嘢都係一樣嘅。咁啊，真係唔係咁多，但我哋 永遠都係沙路人死噶嘛，有咩大型嘢嚇？ 咁我哋暫時其實都係根據翻即係手頭一啲資料，我哋進行一啲咧即係比較邏輯性嘅分析啦，嘗試下。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如果一個農村呢個小朋友咧要自殺嘅話咧，佢應該有啲係咪叫簡單啲嘅方法咧？係咪食農藥咧，或者係跳河咧？ 跳河啦， 戒手咧咁樣，點解要搞一大龍鳳咁樣去將自己係即係唔會用呢一個自盡嘅方法咯？係咪先，師傅？你話？ 能力上你做不到啊！我都係俾張凳你咁企上去，仲要之前仲要將五花大綁再加埋個秤再勾隻手勾落去，即係天花板上嗰個勾，你點可以做得到？ 嚇！ 不如直接啲係 勒頸好過啦， 係咯，邊個快少少係咯？ 好啊，咁啊就阿 Ken Mac 咧就話阿毛你太細聲。嗱，你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啊， 仲 後生啊， 大聲啲， 大聲啲嚇咁啊！阿 Ken 咩唔好意思，今日咧就請你原諒下啦，因為我哋今日咧啱啱好咧就係都係我問題嘅，我唔知道呢間房原來咧係最好咧就係冇我啊最好啦。 嗱呢個黃牆啦，最近黃牆咪唔夠。 係啦，咁啊就我哋大聲啲呢間好嘛？翻轉頭咧，我哋繼續講下呢一單咧就發生喺2009年嘅重慶紅衣男孩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